I fight for what? For what? I fight for what? For seat. I fight for what? For her. I fight for what? I fight for what? I fight for what? I fight for what? For seat. I fight for what? For her. I fight for what? 第三十八位， 忘了吧，忘了他吧，他的嘴话，他是乌鸦，他曾去过世界的尽头，冬天，冬天，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所有的爱都变成惩罚，到底应该如何表达？ 这是来自于痛仰乐队这首《忘了吧》，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6位，本周来到第38位。2021年第4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本周第39位是进榜两周，这首来自于赵磊的《宣言》。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7位，简弘亦这首《老茧》进榜两周。 后来我们穿过试卷，寻过几个季节更迭，所有都时过境迁，该存在都变成了怀念。以为说过了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我克制不了想念，始终翻不了篇，你是我心中的老茧。如果能说回再见，别说再见。如果能回到从前，穿梭流年，再回到那个冬天，手捧着你的脸，说着我爱你万遍。再见， 如果能回到从前，穿梭流年，再回到那个冬天，手捧着你的脸，说着我爱你万遍。 第36位， 曾经拥有和失去的白唱成一首洒脱的情歌，纪念着一段在心中不会消失的梦，然后用力微笑着，何必害怕再一次心碎，时间辗转变化都是一种美，若你为我流下了眼泪，我会再活一回，我会再活一回，我会再过一回。曾经拥有和失去的，把爱唱成一首洒脱的情歌，纪念着一段在心中不会消失的梦，然后用力微笑着，何必害怕再一次心碎，时间辗转变化都是一种美，若你为我流下了眼泪，我会再活一回。 第35位， 许下做个清静，愿删除心田，如果两一梦世外皆是桃源，晨雾乱坠几间，孤岛堆满园，清风徐徐落英未安，雨最精彩我也不等掉龙船，跨杯酒盏我也不见山宫，旧居茅屋一间，悠哉悠哉如醉如仙。许下做个清静，愿删除心田，如果两一梦世外皆是桃源，晨雾乱坠几间，孤岛堆满园，清风徐徐落英未安，雨最精彩我也不等掉龙船，花杯酒盏我也不见山宫，旧居茅屋一间，悠哉悠哉如醉如仙，雨醉亭台我也不等雕龙船，蝉鸣鸟语我也不叹世间年，不就功名利禄来，尘封眼妆一般， 这首惬意自然的《活神仙》来自于孙子涵，新歌进榜本周第35位，而本周第36位则是黄小琥这首《曾经为了什么快乐》，37位是景洪毅的《老茧》。

第32位。 Butterfly stain on my chest, gave it a kiss and then you never left. Why do good things end too soon? So is it just m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n't, I know I do.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body back it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Take me places in my mind. Never saying goodbye to you, I can't say goodbye. It's sweeter than a rose, I seem to find now. In the sun, you're good to right now. I can't be tied down, yeah. Can't think about this right now. But I always b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n't, I know I do. 这首袁娅维的蝴蝶 Little Too Much 进榜六周，本周第32位。第33位是许君作词作曲这首如果太阳落下，而第34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林峰的别闹。2021年第46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1位。这首歌曲是由姚若龙作词，黄丽玲作曲，阿令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尽情旋转。受到这样一首歌曲的灵感，也是他和女儿的一次对话，突然发现女儿已经开始对爱情产生了疑惑和期待，于是就有这样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不过呢，这首歌只是对爱情的一种探讨。他认为爱情就像是转圈，不要因为眩晕而放弃，要去感受，所以要体会这种尽情旋转。 剧情总会不停反转，故事再浪漫，任凭直觉讲了算。别问甜蜜保险是常识，但不如勇敢，无处恋声赞叹，尝试最美的旋转。别害怕晕眩淡，从暧昧的开端，带上惊喜编织的花环，雀跃单纯的眼神，多璀璨。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46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这个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第30位，那这首歌呢进榜四周，由温岚带来这首《掌心的温存》。 守护我每个日月星辰，你掌心的温存留在我身上。是我刻骨铭心的人，就算全世界变得陌生，为你放弃我的灵魂，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神，至死不渝爱着我的天真。皎洁萤火，蓝色海洋，你穿上甲衣是我此生爱你的信仰。守护我每个日月星辰，你掌心的温存留在我身上，温柔泪痕，你是我刻骨心的人，就算全世界变得陌生，为你放弃我的灵魂，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神，至死不渝爱着我的天真。 第29位。 一个人闯进了一座城，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梦里才躲得骤雨狂风，天亮后都拂晓潭中。一个人一片人海浮沉，一场漫长的战争，遭遇过几番人心冰冷，孤独成为我的体温。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幸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世界全部都是因你而生， 两个人住进了一座城，我从不畏惧推开命运的门，刻着彼此掌纹。 Number 第二十八位， 我跟你去冒险。 这首 OST 单曲来自于张碧晨，这首《两个人的冒险》进榜两周，本周第二十八位。二十九位也是进榜两周的一首新歌啊，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铮亮的《因你而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二十七位，这是来自于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推广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王菲演唱的这首如愿。 而我将来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生是美。 Number 第二十六位。 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玻璃窗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假如了蜜糖，理想的芬芳呼吸会发光，捉迷藏你的身影恰好张是的乌托邦，沉沦的灰雪的纠缠的却被你一扫而光，暴雨有歌声无从抵抗，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有你的避风港，又幻想生活最好 第二十五位。 落笔青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这一生，谁扛得住山河中，千里翩翩如画中，千少年鲜衣怒马勇，凭爱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一叶轻薄扁舟，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三世我身一回心旅愁，山川一如旧，横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一如旧，任岁月消瘦，淡然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宿身后 这首《千里江山》是一首新歌进榜，也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千里江山》。而本周第二十六位则是金莎所带来的《用声音拥抱你》，二十七位是王菲这首《如愿》。2021年第4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音乐女声文慧茹创作并带来这样一首《做你的太阳》。 第23位。 容我闯天涯，容我心四方，容我挥鞭策马疆场，容我斗志昂扬，万里风光歌颜嘹亮，烽烟里我看尽春光晚霞，天高云黄江河苍 二位。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首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演唱的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进榜四周，本周第22位。第23位是谭维维所演唱的这首《城》，这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而第24位文慧茹这首《做你的太阳》。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歌手马条这首为家乡所写的歌《克拉玛依》。 沙丘，裸露着脊梁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你躺下的地方道道沟壑。多情的客人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褶皱的皮囊扎进着鲜鲜的裂土，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可乐马耶早已不是连鸟都不愿飞过的个别，太阳肆虐风卷黄沙，你早已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跳舞，挣脱了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哥的马耶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河畔，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哥拉玛耶，羞涩的残叶，缠着你枯萎了转发的姐姐。

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坏。只是你随手一来发送的晚安，我的心泛起波澜，痴迷的好感。等到这份汹涌 八位， 孤独沉溺在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这首新歌进榜来自于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来自于他的全新 EP Emo 奇。那这首歌曲听上去真的会一扫不开心的情绪，都是明快而乐观向上的感受。本周第19位刘力扬这首失眠通知单，第20位是一首非常洗脑上头的尽管如此还是。那这首歌呢也是由阿四和徐佳莹带来。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21年第4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第17位，这首曲风超多变化，来自于高家峰这首爱你爱到疯狂的爱你爱到。 第十六位。 不想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时间像只野兽吞没了我，哦，我的寂寞还有我的脆弱还在拒绝什么，这岁月的蹉跎就大概如此，当爱进入了漩涡变得腐朽，当我越靠近却越离越远，为什么时常想起穷途末路，有你陪我度过东奔和西走，一步仰望略显孤独，从始至终像坎坷的路不断被摧毁，命运像只凋瘦精打细磨，我的轮廓早已写满难过，还在吟唱什么，这生活的残酷已大概 十五位。 时间一般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就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日云亦云的真理，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让生活偷偷的对我说着话，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让生活偷偷的对我说着话，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假如生活还说 假如生活说着谎，付辛瑶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五位。十六位是进榜六周，上周停留在第四名，张杰这首《安然》，而第十七位则是高家峰创作并演唱的《爱你爱到》。 2021年第4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由许元廷作词，嘉旺作曲，陈立农所演唱的《不散》。 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青春好聚好散，愁眉吹不散，情怀吹不散，人啊好聚好散。想起归 第13位。 几经寒水换桑田，便是大漠多少年，黄豆叶林多几处，西风驼铃半江夜，不怕风沙修天堑，天下戈壁皆尘缘。 12位。 我以为只有了你爱一杯，开始成为身边假装不留言，转身多年不想再掉，是否已走远，时间变成流动，谁能不能再下咽，说闭上双眼，终于 晨曦睁开手捂着眼，回忆片刻心跳碰着脸，调整眼神吞下声又改变。 这首 Lonely Line 来自 Waves 阿达娃李铁贤。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五周，本周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是一首进榜新歌，马条创作并带来的《边边》，也是他在新专辑《塞外》当中特别献给父母的一首歌。而第十四位则是陈立农这首《不散》。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本周第十一位，方文山作词，唐汉霄作曲，周慧这首《酿月光》。 纸上妩媚却太短，回忆在夜里该如何绽放，我试着勾勒出对你的想象，好多的甜蜜无从分段，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叫一泛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完妆。

错过给你的一场礼物、哦、就算说女人的眼泪是无情，你伤害的是你与自己为敌，跟自己和解吧，不甘心对吗？你的归宿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当你有天醒来，当阳光打进来，别错过开你的一场领悟。 这首来自于温岚的《不和解》是由乌玉康来作词，这首歌曲进榜两周，本周第八位，第九位是进榜六周，上周停留在第六名，包括尔茶的《草原三杯酒》，第十位则是孙燕姿这首《匿名万岁》。那这首歌也是葛大为和孙燕姿共同作词，李思松作曲的一首歌。我们榜单前进位次来到第七名，蒋卓嘉作词作曲，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完美不完美》。 真实最完美，却是我最渴望的感觉。请让我再一次去爱，就算受伤也是真的存在。爱让我们都靠近，对你我愿意去相信， 第六位。 number 第五位。 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可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以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陈奕迅这首《孤勇者》进榜三周，上周是冠军位置，本周来到第五名，而第六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的《以上皆非》。这首歌曲演绎出了毁坏、重组、重生的主题，这首《以上皆非》，而第七名则是莫文蔚的《完美不完美》。2021年第4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名，这是上周的亚洲曲目、亚军曲目，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张靓颖所演唱的《一生一次心一动》。 原来一世追逐不忍沉浮，又不情自重复，愿我不逆征路，细雨重复江山恨 三位。 眼皮加深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壶白银内心中涌，一幕而起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塑成人心，天生我才黄金缠你， 隐藏剧情请到站浏览。 见你，三杯下肚，四心无忌，灵魂攥手，自为主机，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夜望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之大欲，你我如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至上谈比，滴滴滴滴，点亮自己，说不幻想，只是内心，滴滴 第二位。 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总未老的灵魂。 这首爱情神话新歌上榜，也是歌手毛不易少有的轻电子的灵动曲风。那这首歌曲是由林乔作词，王子作曲，而本周第三位则是一首后朋克非常动感的歌曲了，易烊千玺这首四字歌也是一首新歌进榜。第四名则是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2021年第4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在上周停留在第三名，在进榜第四周的时候成功登顶。这是李荣浩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情人，在这里要恭喜李荣浩，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已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小期待